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六集，季德是郡守的副手，是郡守还没当郡守的时候就带在身边的人，算来已经有20年了。如今的季德两鬓已有白发，儿子都生了4个，妻女一直住在郡守府旁，两家同气连枝。他的性子一直老实懦弱，为人随和，原书剧情安排他突然背叛，本就有几分阴谋的味道。更何况在那个火光冲天的黑夜里，他带着人一路找到厅堂里，想要将郡守活捉，那带着狂喜和暴力的声音听来实在诡异，简直像活生生中了邪。 季德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？ 郡守哭笑不得。 我不管，梦里梦的真真的，弟弟不得不防。 他不待郡守反应，扬声道， 来人。 哎，小姐。 灰布衣裳的阿义垂着手靠近，此人是郡守的心腹，灵鱼金蝉脱壳的那个夜晚，就是他按照郡守的授意打晕了丫鬟，为他换上了小姐的绫罗绸缎，安排了一出李代桃僵。 你去将季德季先生请过来，就现在。 哎呀，妙妙爹爹。 林妙妙拧眉， 带他来了，不由分说关进柴房里，关到4月初8。 4月初8，凌宇已随主角团到了杏子镇，是林妙妙能记起来的最近的时间点。 哎呀，你这孩子。对， 郡守哑然失笑，却还是纵容地随他去了，端起茶杯润了润喉。 老爷，小姐，季先生不在房间里。 阿玉步履匆匆地回报，语气急促。 园子里也找过了，没有，季夫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 妙妙与郡守对视了一眼，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疑。 说。 屋檐割裂了黑暗与光亮，崎岖不平的地面反映出星星点点的光，石缝里露出墨绿的青苔，地上的人穿了一身洗得发旧的白色衣衫，两腿分开瘫坐着，两鬓斑白，额角湿淋淋的，满是冷汗。他的神色惊恐而茫然。眼前人是个穿一身雪白短上衣的少年，交领处露出猩红色的里衣的边儿，这一白一红对撞，犹如雪地红梅，逼人的鲜活。他低下头俯视他，发尾轻轻摇晃，他的皮肤白得几乎可以看得见下颌的青色血管。少年一双黑黢黢的眸子透亮，含着捉摸不定的笑意望向了他。 不知这位小兄弟想让我说什么呀？啊！ 话未说完，他看见少年伸出手指拉了拉头上的白色发带，那发带又长又细，系了个松松的结儿。他微微一拉，发带便松散开一些。 我！ 少年的眸子一瞬间如同倒映了漩涡，那一张鲜活的脸在重重光影中迅速幻化，周身弥漫着光晕，刹那间美艳不可方物。那是一种奔向癫狂与死亡的艳丽。他的声音恍若天上弦月，轻柔而蛊惑。 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做郡守？ 我想做郡守。 可惜太仓郡已经有了郡守，你该怎么办？ 我 他说不出口，汗珠一滴一滴顺着鬓角流下来，躺入衣领里。可是当他看到少年的眼眸，瞬间便迷失在那无边星河般的漩涡中。 我应该 我应该取而代之。 如何取而代之？他循循善诱。 我告发他。 他眼光倏地一亮，两眼发赤，闪着疯狂的光。 我有证据，我有他秦川赈灾款的证据。这是大罪，他就会被革职。到时候。 可是官官相护，你怎么告发他才会稳赢？ 我去找陈太守，他与郡守是死对头，只要把账本交给他，他一定会报复他。 木生立直身子，两手伸到背后，将头上的发带系牢，漫不经心地掀了掀眼皮儿。去吧。地上的人失魂落魄地爬起来，跌跌撞撞地往出走，眉宇间带着一丝偏执的狂喜。等等，那白色长衣的背影就踉踉跄跄地要走到光明与黑暗交界处时，少年疏忽抬眼叫住了他。他在原地犹豫了片刻，眸光一闪，回来。那人站定了脚步，像是个被绳索套住的傀儡，却兀自犹疑，脸上还挂着恶狼般偏执又贪婪的神色。木生眼底闪过一丝厌恶，伸出右手虚空一抓，那人一下子就像被无形的绳索拖住了腿脚，一瞬间被拉倒，拖回了少年眼前。他蹲下去，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。醒醒。那人被打懵了，下一秒又露出疯狂的神色来，眼珠爆出了红血丝。木生蹙眉，醒醒。显然也是徒劳。少年眼里的懊恼变作阴鸷，他的手忽然死死扣住地上人的脖梗，那人被勒得干咳起来，眼珠猛地突出，发出嘶哑的吸气声。他有片刻的犹豫。 季先生，季先生，季先生，你在里面吗？ 远远的，一道声音传来，木生悚然一惊，一掌将季德劈昏，回手一扣，将他整个人推进了床榻底下的狭小缝隙中，伸手飞快地放下了床单。林妙妙推门进来，西厢房门未落锁，因为方位不好，位置又偏僻，室内总是潮湿又阴凉，似乎要将整个房间与阳光隔绝开来。季德没带账本，不是去告状的，他不能平白消失在郡守府，肯定得有一个去处。府里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只剩下这间房。巧的是，黑莲花正在六角凳子上坐着，一个人对着这阴森森的空屋发呆。如若这样也是巧合，就真当他林妙妙是傻子了。林妙妙向背后做了个手势，示意灰衣的阿义退开，他一个人进了屋，反手关上了门。穆公子好兴致啊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穆生的声音稳稳当当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